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我很晚才回家。我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很黑了，外面还下着雨。我一打开门，就看见我的小狗站在门口等我回家。他看见我很高兴，他把我的拖鞋叼到我的面前，我穿上拖鞋走进房间里，小狗又把我的公文包叼进房间里。我工作了一天，回家的时候已经很累了，而且我的肚子很饿。我把冰箱的门打开，想要拿一点吃的东西出来，可是我的冰箱里只有两个鸡蛋。我把两个鸡蛋拿出来，打在一个大碗里，然后用搅拌器搅拌了一会儿。接着，我把搅拌好的鸡蛋倒在一个锅里，再把锅放在炉子上，打开小火煎鸡蛋。然后我走进客厅里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我太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会儿。然后我睡着了。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看见一只很大很大的，比我的房子还高还大的火鸡走过来，看着我。我吓醒了。哦，这时候我想起来，我的煎鸡蛋还在炉子上。我睁开眼睛，却看见我的鸡蛋已经煎好了，被放在一个盘子里，盘子被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，而我的小狗正站在我旁边，高兴地看着我。我很惊讶，天哪！我的家里只有我和小狗，难道是我的小狗把鸡蛋煎好了，然后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吗？哇，我又去厨房里看炉火，炉火已经关上了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很高兴，也很惊讶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小狗太棒了。